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云岚一定吓死了。其实严君玉来的时候，他一点也不意外。直到他眼中绝不出错的太子殿下竟然跟着严君玉往外走，他神色这样平静，仿佛这不是最隆重的宫中元宵夜宴，他也没有陪着严君玉去胡闹。 殿下， 他只来得及叫了这一句，萧景琰已经跟着严君玉走了出去。外面正下大雪，黄昏时晦暗的光笼罩。 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云岚一定吓死了。其实严君玉来的时候，他一点也不意外。直到他眼中绝不出错的太子殿下竟然跟着严君玉往外走，他神色这样平静，仿佛这不是最隆重的宫中元宵夜宴，他也没有陪着严君玉去胡闹。 殿下， 他只来得及叫了这一句，萧景琰已经跟着严君玉走了出去。外面正下大雪，黄昏时晦暗的光笼罩整片皇宫，而青年的背影是破开夜幕的利刃。广场上的地砖上还陷着未化的雪，雪花落在脸上，微凉的触觉像天空的灰烬。萧景琰回头看，看见叶玄机仍然静静站在明光殿外。他们是同类，没有比他们更礼仪周全的人。每一年，每一天，每一个时辰，他们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但总要有一场意外的，就像此刻，这是本不该落在他脸上的雪，他跟着他本不该出现在这儿的小颜去一个他并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。这是无数个意外堆叠在一起，而少年的掌心炽热，回头看他的样子，眼睛亮得像火焰，这让他感觉自己还活着。其实严君玉压根没猜到宫中的元宵夜宴会这么难熬，他只是隐约知道萧景琰这个正月会不太好过而已。况且被小厮们一嚷，严君玉只是想见他，就现在，一刻也不能等。他是从东宫直接跑到明光殿的，寒风刮得脸上生疼，但他就在这瞬间明白了洛恒说的一往无前。过去虽然能被记得，但他就要这个现在，就是此时此刻，就要见到萧景琰，就要看到他的眼睛，握住他温暖的手，带他去他去不了的地方，把自己最快乐的记忆也分享给他。但他没想到萧景琰真的愿意跟他走，而且这样毫不犹豫，以至于他反而有点没反应过来。两人出了明光殿，直奔东宫。等到上了马车，他还是有点懵懵的，一时竟有点不知所措。太子殿下反而端坐在车里，安静地朝他笑。 小颜不是要带我走吗？ 这马车还是严君玉从家里带来的，来得及也没管好看不好看了。京中旧侯府常有这样的马车，古朴宽大，旧木原，一看就是陈年的东西，结实得很，也被嫌香气老气。但他往里面一坐，像皎皎明月入室，老旧的木头也被他照得厚重起来，像偷了一轮明月出宫，没有比这更胆大妄为的事了。就这点犹豫时间，聂彪云岚都追了过来，都不敢劝，只是用警告神色不赞同地朝严君玉使眼色。但严君玉偏偏就有这样大胆，要真让他像荣浩那样天天闯宫门行事跋扈，他不会，但真到了这时候，十个荣浩大概也没有他的胆量。 好啊， 他这样回答道，然后翻身上马直奔宫门。云岚没想到事情真会发展到这地步，又气又急。聂彪反而不如他果决，问道， 要不要告诉上面？ 上面哪个上面？ 云岚一句话把他问住了。东宫储君肆意妄为起来，除了当今圣上，就没有别的人可告诉了。 况且庆德帝估计也早就得到消息了。云兰虽然气急，却仍然冷静。 事发突然，我们都没料到，大概也没人会料到。殿下身边常年有人暗中跟着，倒也不怕。小颜多半是要带殿下去看灯，也许还有夜视。你远远跟着，别打扰。秋玲，传信京中各处，去灯节和夜市几个路口等着，看见可疑人员先斩后奏，格杀勿论。 其实云兰这边还算好过，最惨的是燕龙。怀远小侯爷年初刚升了右将军，魏树军换防，他为了体恤士兵，放他们出去逛，自己来守了半个月宫门。傍晚换防，刚听说严君玉刚闯宫门进去，正遗憾不能好好逗逗他，又见这家伙驾着辆旧马车过来了，顿时来了兴趣，也不急着开门了，自己亲自下了城门楼，故意过去拦住他，问道：“ 哎，严君玉，你上次说的那个步兵闯弩阵到底有没有用？你今天必须给我细说说，不然不让走。” 严君玉这家伙简直和敖记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狗脾气，说翻脸就翻脸，平时脾气都好得很，任人揉捏，这时候突然横起来了，非但不跟他好声好气说话，还急匆匆道：“ 过几天跟你说，今天没空。” 燕龙哪受过这气，顿时就气笑了：“ 嘿，好你个严君玉，上次跟我讨连弩图纸时说啥来着？今天见了哥哥就横起来了。” 他看出严君玉今天急着出宫，故意要惹他，把长枪往他马上一横，就不让他走，拉住严君玉马的辔头，还逗他：“ 你这马也不行啊，都老了，走出去多丢东宫的人啊，哥哥叫你认马啊。俗话说一黄二白三花，地炉你知道吗？啊，白额头的马是最要不得的。” 他一面拖延，严君玉一面耳朵红了起来，可能是急的，一双眼睛里像是烧起来了。燕龙正准备至少逗他两刻钟再放人，没想到马车窗上的帘子忽然被掀了起来，一个声音淡淡笑道：“ 白额头马怎么不好了？我也听听。” 也不知道严君玉从哪个柴房里翻出这么旧的马车，京中王侯子弟最爱鲜衣怒马，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朝看尽长安花。这马车的车帘却是暗褐色的，车里也没灯，城墙处又暗，宫门高悬九盏火油灯，光落在那人脸上，呈现一种美玉般光泽。他的脸极漂亮，俊美又威仪，鬓发如墨，涤青极服的领子上绣着五爪金龙，唇角还带着温柔笑意。燕龙脑子里轰的一声，险些枪都握不稳了，连忙跪了下来。后面的数位官也有面过圣的，也有没见过东宫储君的，但见燕龙都这样，哪有猜不到的，顿时都跪了一地。燕龙还算反应快，告罪道：“ 末将知罪。”“ 职责所系，甲胄在身，不必多礼。小颜，走吧。” 严君玉带着萧景琰出了内宫，又出皇城，寻了个成衣铺子买了两件衣服，又走出快十里，这才在城郊找到一处僻静地方，把马车停在一处老柳树下，等着萧景琰换好衣服出来。他靠在马车上，小声告诉萧景琰：“ 燕龙被吓坏了，其实我自己说也可以的，只是要费点时间罢了，他就是无聊，想找人说话。”“ 我知道。” 但严君玉知道他是露个脸让大家知道今天的事不只是自己的责任，更是东宫默许的，就像自己不想他露脸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东宫的名声皎皎如天上月，不容一点瑕疵，荣浩他们为此甘愿做阴影，自己也可以，但自己还是要带他出宫。太子殿下鲜少自己换衣服，但竟然也意外的快，毕竟宫中的礼服动辄繁琐的要花费小半个时辰。他很快换好了，掀开车帘，严君玉握住他的手，眼前顿时一亮。相比宫中华丽繁复的礼服，严君玉始终觉得他穿着牙白内衫的时候最好看，因为整个人都似乎柔软可亲起来。原来穿天青色蓝衫更好看，像是谁家翩翩公子，温润如玉。 这是哪儿？ 萧景琰看了一下周围， 暮色四合，远处村郭灯火明亮，大雪笼罩了原野。这地方像是离城墙根下不远，可以看见推着车的商贩在陆续进城，纸糊的灯堆得比人还高，也有人远远打量他们的马车。 这是南城门，你看那里。 严君玉指给他看，原野上忽然出现一支队伍，不过几十人，有老有少，手上都提着明亮的灯笼，大部分是鱼，也有花灯，也有兔子，都穿着鲜亮新衣。 每年元宵灯节，京城附近的百姓都会进城观灯。走。 严君玉拉着他往城墙下跑。 我们也去买两个。 城墙下一堆商贩聚在一起，多半卖的是灯，也有卖吃食的，也有看不出是什么摊子的。严君玉知道萧景琰看中鱼灯，从一堆灯上搬下来最大的一个金色鲤鱼，细小的竹条骨架糊着薄薄一层纸，里面似乎是一个进了油的布团，散发出刺鼻的桐油气味。萧景琰拿在手里认真地看，那边商贩直朝他道： 啊，20钱一个。 萧景琰正要找荷包付钱，只见严君玉朝着那商贩道： 5钱。 15钱。 5钱，不然我回家自己糊一个。 那捧着头的黄牙商贩自认倒霉，一脸心疼的样子，但收钱的动作却十分敏捷。萧景琰第一次见到这种市井习气，只觉得很有趣，低下头一看，商贩的小女儿，一个5、6岁的小丫头，头发也乱蓬蓬的，正吃着一串糖葫芦，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。 你要吃糖吗？ 严君玉认真问他。萧景琰忍不住笑了，那边卖糖的听到这句话还得了，立马招揽起生意来。天一黑，周围乱糟糟，都是吆喝。严君玉以为他不说话是嫌聒噪，提着灯带着他往城门里走。 这地方没什么好看的，我们去夜市那才好玩呢。 进了城，方士开始有熟悉的样子，渐渐和御书房里京城的图纸一一对应。南城的夜市，商户拾取其三的重税，户部请求开辟一处官房租给商户的奏折，似乎都在面前活了过来。人潮渐渐变多，人人都提着灯。这里是严君玉长大的地方，穿着旧红袍的少年有种如鱼得水的神气，牵着他在人群中走。成衣铺、药铺、麻油铺、寿材铺扎的纸人纸马竟然也捎带着卖灯笼。生老病死，大周人的一世人生似乎都在面前铺展开来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